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在千几字里面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忠孝有弟，就是这句。这句可以说是全篇的核心。关系非常之大。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这句。出家人修行开悟正果，做菩萨做佛，关键亦在这四个字。所以世出世间圣人，我讲过太多次了，圣贤人的目的愿望无非是希望一切众生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但是一切众生族类果报都不同，那些差别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他过去现前的因行不同。所以从果上我们能看到因，从因上能看到果，那个人就有智慧。这种事情要真正达到目的，政治做不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以王子的身份，政治能达到那个目的，他可以做国王。他知道政治达不到，武力亦解决不到这个问题。我们在经典看到释迦牟尼佛年轻的时候武艺高强，他可以做将军，可以做统帅，他放弃了。他知道这种事情武力达不到。现代人讲经济讲科学技术，通通做不到。唯一的方法能收到好效果的只有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选择社会教育这种工作，一生一心一意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。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要认识清楚他的雄心大志，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。他选择这种工作。今日在现场，很多很多老师都是从事教育工作者，这种工作非常伟大，而 现在世界上认识他的人太少了。我听到有些同学跟我说，现在老师不好做，学生不好教，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说过。现在师道衰了，可以说已经无了，孝道没了，孝道没了，师道当然就没有，因为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人不知道孝亲怎会进士，那是没有可能的事。古时候一个好弟子是要父母和老师密切合作，先将那个幼苗培植起来，等他将来成为社会栋梁之才。我记得我自己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，第一次翻学，那个时候还有私塾，不是学校。私塾设在一个祠堂里面，一个老师教大概二十几个学生，我父亲带着礼物供养老师，在他那个大堂，大堂就是祠堂里面的大殿，中间供着供养的有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神位。父亲带着我，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先向孔老夫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最敬礼。行完礼之后，请老师上座，我父亲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亦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然后奉上礼物，将小朋友交给老师。家长对老师咁尊重，老师如果唔将小朋友教好，点对得住家长？嗰种礼节而家冇啦。我喺台中，你老师曾经开咗个班，叫内典研究班。那一班八个学生，他自己是那班的负责人，请了五个老师，我亦是其中之一。开学那天，李老师代表家长，代表学生家长，向我们那些做老师的顶礼三拜。那些家长不懂，李老师代表家长，我们不敢接受，不敢接受也不得，依旧奉行。他叫我们端端正正坐在，好，只好坐在那里给他拜三拜。受这种隆重的礼遇，如果不认真教学，那就是罪过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听到点呢？老师管教学生，家长还要告状。所以这个世间有极大灾难要现前，是什么？真是宗教家所讲的上天的惩罚，上帝的惩罚。我们在预言里面看到，他说人家看到将来在这个世界上 好多好多人死，七个月都埋葬唔晒。呢种果报从边度嚟嘅？唔善嘅人。国家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古代，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教学。礼记里面的学记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是古老的教育指导方针，里面很清楚很明白地写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建立国家统治这个国家领导老百姓什么最重要？教学。一个家庭亦是这样，家庭里面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人如果不接受圣言教育，老实说和禽兽有什么差别？比禽兽更狠更毒。狮子老虎大家看到吃饱之后和小动物相安无事，那些小动物在它周围行来行去，它理都不理。人就不一样了，不吃亦要杀他。所以人一定要接受教学，要接受教育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接受的要尽心尽力教导他，不会接受的那就没办法，我们亦少找麻烦。儒家教学目的是教人作圣作贤，佛家教学的目的是教你做佛做菩萨。佛家的教学自始至终，老实说就是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教人断恶修善。第二件，教人破迷开悟。第三，教人转凡成圣。什么叫圣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通达因缘果报的事理，那个人就叫圣人。所以圣和印度的佛的意思完全相同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佛是个觉悟的人，圣是个明白的人。明白就是觉悟，觉悟就是明白。宇宙人生的事理太深太广了，不是学得的，学不到的。学你一生所学的有限，要点才能得到，要悟得。所以世出 世间的教学都着重在开悟，不单止佛家讲要开悟，儒家教学亦讲开悟，咁唔悟点得呢？我哋而家点解唔会开悟？烦恼盖覆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令我哋唔会开悟。佛菩萨教我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开悟。放下一分就有一分悟次，放下两分就有两分悟次。烦恼呢样嘢系障碍，觉悟系我哋本性本具嘅智慧德能，唔系外嚟嘅。点解我哋要坚固执着？执着里头最严重嘅系我执，有我就有思，有我就有欲望，私心是迷惑，欲望是罪业的根源。你做罪业了，佛教我们每个人，每个学佛的佛弟子都要担负起社会教学工作，这种工作很伟大的。佛法要普度众生，要救苦救难，点救法？教学啊！出家就好似社会上选择呢种行业，我哋必须有专业嘅精神，推动佛陀教育。佛陀教育系多元文化嘅社会教育，佢唔分种族，唔分地区，唔分宗教信仰，平等教学，仲要自己以身作则，为社会广大群众做个好榜样。特别是在华严经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虚空法界形形色色，千差万别，那些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你看佛都能圆满教导他们，叫他们个个都能破迷开悟，个个都能作圣作贤，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族群，并没有障碍他们的宗教信仰，亦没有丝毫损坏他们的文化。只有帮助他们更广泛地美化他们的生活，善导他们的文化，所以他成功了。凭什么真情的心， 佛家讲菩提心，真心待人，真情接物，中国老子亦讲，人哋以善心对我，我以善心对人；人哋以唔善心对我，我仲系以善心对人。人哋信我，我信人；人哋唔信我，我仲系信佢。所以圣贤人教我哋，我哋要有诚意，有善意，纯系爱人爱物嘅心，无私嘅布施，无条件咁对一切众生恭敬供养。各位喺佛经上细心观察，佛系咪咁做？呢种系佛嘅行仪，佛处事待人接物嘅原则，我哋要喺呢个地方学习。所以我哋四众同修，唔单止出家，在家同修亦要做，认真努力去做，先能挽救呢个社会。要以身作则。我而家喺中国办咗十间中学，我十间中学都叫慈光中学。你哋从台湾嚟嘅都知道，我喺慈光图书馆住咗十年。我喺中国大陆成立十个慈光中学纪念李老师，学生报老师嘅恩。我喺贵州铜仁，系我细个时候读书嘅地方。我读书嗰阵时系国立第三中学，校长系周邦道先生，佢嘅别号叫庆光。我喺铜仁成立一间庆光中学，纪念我校长。我点解咁做？而家学生对老师忘恩负义，我哋点样教尊师重道，念念唔忘记师恩？我哋做出形象俾大家睇。我接受方东美先生嘅教诲。我在方老师家乡安徽桐城，桐城只有一间中学，我和他成立一间东美电脑教室，送他们学校100架电脑，成立一间电脑教室纪念方东美老师。在山东济南的山东大学，我和他成立一间李炳南电脑教室，还和他成立一间对民间开放的阅览室，纪念李老师。教我书的老师，而家还有一位仲在人间。我逢年过节都问候，亦都有供养。就是我在南京读书时候，我的吸引老师。这次我上到了，我在南京母校道 亦成立一间电脑教室，送100架电脑。那个教室就用老师的名字，我老师叫陶世泽，世泽电脑教室。尊师重道啊！现在世间人将这些事情忘记了，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大灾难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个社会成什么社会？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痛心啊！我们全心全力想到，通通要做到。在中国大陆成立学校，希望政府能帮助。上次陈大使来这里访问我，我当面向他请求，希望我这几个愿望能同我快啲落实。而家嗰两间电脑教室呢一两个月之内就落实啦。所以我哋教嘅系乜嘢？教忠教孝啊！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众生讲经说法，亦不过是忠孝二字嘅啫。呢两个字，老实讲，认识嘅人越嚟越少。能做得到的人更少。所以我们要教，要努力去讲解，深入地讲解，还要做给人看。有帝这两个字包括在孝道里头，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要拎出来教我们行孝的方法？孝从哪里做起？从爱敬做起。有帝是对家人，孝这个字在中国制造文字的原则来讲，它属于会意。在中国古时候讲六书六个原则，那个符号叫我们看到体会它的意思。上面是路，下面是子，合在一起这叫孝。这个意思很明显地启示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正是佛家所讲 横遍十方，殊穷三滞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是一个整体，亦就是那个符号象征的意义，就是波野经上讲的诸法实相。我们平时在讲席里面所讲的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的法性，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人生的本体，从这个认知里面先真正生出爱心，恭敬心。刚才我讲的真情心、至善的心、博爱的心、无私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的心愿，都是从孝心里头生出来的。你不认识，你不懂，所以佛劝你发菩提心，你菩提心永远发不出来。原因在哪里？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的心点发都没办法发出来。你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不知道。真正明白知道了，菩提心自然发出来。菩提心发出来就是心心，大悲心。心心是好德好善，王阳明讲的良知良能。大悲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无条件的，不希求任何报酬。所以佛从事教育工作是义务教育，不接受报酬，有报酬人家怀疑，不希求报酬，人家先尊敬。你教我是真的，无条件的，我们想佛法兴旺，真正能拯救这个世间。我们如果不认真向佛菩萨学习，做不到的。所以第一个要将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连根拔除，在以前留返啲，你仲能有啲成就，在而家呢个时代留啲咁多都唔得，时代唔一样啦。亦即係话我哋面对呢个环境恶化到极处，佛经上讲嘅五族恶世，族恶到极处，如果唔係以极清净嘅心，冇办法帮助嗰啲众生。我哋面对嗰啲佛家讲面对要度嘅嗰啲众生， 比以前那个时代困难太多太多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品德、学问、智慧、善巧方便，如果不超过古人10倍以上，做不到啊。我们能不能超过古人，完全在自己一念，自己肯牺牲就能超过。牺牲什么？牺牲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舍弃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要将它舍得干干净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苑，5个学生起家的。我们现在亦不求多，能有5、6个志同道合，就能将佛教再兴旺起来。要怎么做呢？学释迦牟尼佛，过最低水平的生活，于人无争，于世无求，过原子生活，游化世间，就能收到效果。所以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，不是为自己，为苦难众生，死亦为苦难众生，没有自己。有一丝毫好的念头为自己着想，你是凡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你不是真佛弟子。金刚经常讲得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要舍离四相，令自己的心真正达到真情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要真正做到，100%做到。在外表表演的是真的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是真佛弟子，这种是真实教诲，对自己、对众生、对社会真实的教诲，绝对得诸佛护念、龙天善神保佑。所以同学，你们要努力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在讲台上2个钟头盘腿做不到，那怎得呢？搏命亦要将它做到。心清净，心定了就不难，难还是在妄想多，还是在欲望多。这些是大障碍，不单止障碍修道，而且还将我们送去三途，送去地狱。所以爱欲思好，不舍不得， 要洗得干干净净，生活随缘，绝唔攀缘。各位喺呢度学成之后，游化世间，最好能恢复托钵，夜晚去住大树底下，住小帐篷就好了。而家帐篷都好讲究，好轻巧，住帐篷。智慧开咗，书唔要啦。为众生讲经说法，亦唔使预备，都抌得干干净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本书都冇，孔老夫子亦系一本书都冇，要佢做咩呀？所以而家好好咁读，好好咁学，一定要开悟，大彻大悟之后，自性里头智慧就系圆满嘅佛法。希望各位同修要认真，要努力，时间非常宝贵，一分一秒都唔可以空过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